能干的大象。大象跑到树林里去，树林里的动物说：“ 你是谁呀？”“ 我呀，叫大象。”“ 你干什么来了？”“ 我来伐树。”树林里的动物一听，一起喊起来：“ 不行不行，树林是我们的，你怎么能来伐树呢？” 大象笑笑说：“不对不对，你们说的不对，树林是人的，我就是替人来伐树的。”树林里的动物说：“ 这样吧，你跟我们比本领，你比赢了就让你伐树，要是比输了，对不起，请你赶快回家去。” 大象说：“好，比就比。” 猴子说：“你先跟我比。” 说完话，呲溜一下就爬上一棵果树，两条后腿盘住树枝，两只前爪噼噼啪啪地摘起果子来，摘得可快了。大家想，大象四条腿像柱子，又粗又笨，怎么会摘果子呀？他准比输了。大象看了一会儿，对猴子说：“ 看我的。” 说完，他用长鼻子朝着果树使劲一甩，这可不得了，树上的果子像下雨一样全掉下来了，连那猴子也摔下来，跌了个四脚朝天。 雉鸡说：“你来跟我比。” 说完话，就在地上啄起沙子来，嘟嘟嘟，啄得可快了。大家想，大象的嘴多笨呀，怎么会啄一粒一粒的沙子呢？这回他准比输了。大象说：“你看我的。”他用长鼻子一吸，吸起许多沙子，又一喷，把沙撒得满天飞，吓得大家赶快闭上眼睛，怕沙子掉进去。树林里的动物觉得大象的本领真大，就让他伐树了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听说人伐树用锯子锯，用斧子砍，可是你没锯子又没斧子，怎么办呀？”大象说：“不难不难。”他用长鼻子把树干一卷，再使劲一拔，就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来了。打这以后，树林里的动物都欢迎大象去伐树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